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阿门。 感谢主，刚才敬阳弟兄为我们诵读了《生命记》十一章一到十二节的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其实是摩西归主之前对即将进入迦南地的以色列人留下来的临别赠言，或者说是他的临终遗言。你知道临终之言都非常的珍贵，对吧？他要把最宝贵的事儿要反反复复的教导他们，值得以色列人谨记并且遵守。所以《生命记》这卷书呢，你知道后来成为先知们讲到的基石。为什么呢？后来的先知们都是基于《生命记》，上帝在《生命记》当中所列的祝福和咒诅的条款，要么对着以色列人发出雷霆万钧的怒气，要么对以色列人应许超乎想象的盼望和恩典。也盼望这卷书也成为我们在这里一同的来思想，至终其实是耶和华眷顾他们，使他们能够在主的面前经历这一切的恩典。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上午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使我们可以在敬拜当中得到力量，在你的话语当中得到警戒，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回应主你自己的恩典。求主带领你的每一位儿女，在今天上午借着你的话语，我们的生命被提醒也被勉励，我们的生命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到栽培也得到浇灌。感谢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你知道这段经文的背景是，当时以色列人已经经历了40年的旷野漂泊。40年的旷野漂泊之后，他们终于走出了大而可畏的旷野。此时他们正驻扎在约旦河东的平原，即将进入迦南地，对吧？就在他们即将进入迦南地的前夕，哎，各位，你可以想象一下，以色列人此时是不是一定非常兴奋？你要知道，等了40年哦，就是为了这一下，等了400年的应许，这是上帝当年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走了40年的路程，一代人倒闭了旷野，此时迦南地终于在望，肯定兴奋激动，我不知道会不会晚上睡不着觉，但肯定异常的兴奋。然而就在这样的时刻，摩西却说，弟兄们，咱们停下来讲天道再走吧。没成想摩西一讲就完全停不下来，老人家一讲就讲出了一整卷的生命记。所以你知道生命记其实是摩西的临别讲章集，对着那群即将进入迦南地的以色列人给他们的教导或者是重申。因为40年前教导过，对吧？40年前在西乃山上，甚至为了教导他们，看见他们拜偶像，甚至愤而把十诫都给摔碎了，对吧？40年的时间，沧海桑田，摩西怕他们忘记了，于是再教导一遍。重申的意思就是再教导一遍。各位，如果你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中的一员，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不理解哈。至少我当时有点不理解，你会不会觉得摩西实在太啰嗦了，甚至有点不分轻重缓急？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你知道进迦南之前，按我们的想法， 有个仪式无可厚非，对吧？你摩西简单说两句啊，意思意思就行了，对吧？简单说两句，然后咱就开始进迦南。但摩西可倒好，讲起来就没完没了了，对吧？请注意，为什么这样说呢？你可以想象以色列人心里的焦急。为什么？请注意，以色列人进迦南，他不是走红毯，不是参加一个典礼，而是行军打仗，对不对？进迦南是一场军事行动。行军打仗讲究的是什么？行军打仗讲究的是兵贵神速啊，出其不意啊，攻其不备啊，这是行军打仗要讲究的，对不对？你这一停下来，你开始长篇大论的讲个没完没了，你这不是让迦南地的各个部落开始有时间集结军队吗？迦南地的各个部落不是可以严阵以待筑高墙吗？对不对？这是当时的背景。各位，当时的以色列人会不会这样想我不知道，但我一定知道21世纪的我们常常这样想。因为我们注目环境的时候就容易忽略信仰，我们急功近利的时候就容易缺乏信仰的梳理，我们关注外在的时候就容易忽略内在的需要，我们常常如此，对不对？然而我们必须问自己，我们在这里必须问一件事儿：摩西到底是不分轻重缓急，或者是他其实在这里是在强调重点？意思是，唯一可以让以色列人停下来的理由，在此时此刻唯一可以停下来的理由，就是一定比进迦南本身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去做，对不对？在我们的眼中看，进迦南就是人生最重要的事了，就是以色列整个民族最重要的事了。但在这里停下来，对于这群在旷野漂泊了40年的以色列人来讲，你必须问一件事：究竟还有什么居然比进迦南都更重要？是的，确实有。其实对以色列人来说，比进迦南本身更重要的是再一次的在他们的信仰和生命当中来反思，来梳理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律法，来思考神召他们出埃及进迦南的意义和目的究竟是什么。这件事情没有反思好，进了迦南，迦南也会成为旷野，果然照这话来了，对不对？难道上帝仅仅是看以色列人在埃及过得很悲惨，被奴役，所以让他们翻身农奴把歌唱，然后报复了埃及人在欺负迦南人吗？当然不是，当然不是。因为出埃及记把上帝拯救他们出埃及这件事极其简洁的给我们总结出来了，甚至实际的序言就是这样说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救出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表明什么关系？出埃及记这样说：我要以你们为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这叫关系，这叫生命的关系。换句话说，出埃及记最重要的一个意义，不仅仅是解决一个肉身的艰难和苦难，处境中的压迫和糟糕的境况，不是的。出埃及最重要的意义是，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主的子民，这是最重要的。请注意，让我这样来总结，意思是上帝主要不是为了祝福他们，主要是为了救赎他们。让我来区分一下祝福和救赎。 如果上帝出埃及主要是为了祝福他们的话，那就是因为在埃及有苦难有问题，所以出了埃及解决了问题解决了苦难，这个就叫祝福，对不对？但是旷野依然有，所以上帝主要不是为了祝福，而是为了救赎。什么叫救赎呢？因为在埃及有偶像有罪恶，上帝把他们带出埃及，招他们做自己的子民，是为了解决他们生命当中的罪恶，是为了跟他们建立盟约的关系。上帝要跟他们建立真实的生命的关系，并且建造他们作为一个圣约的群体，以国度的样式来敬拜神，来向列国做见证。就这个目的而言，我会说旷野飘荡的以色列人以及后来在迦南地生活的以色列人其实都是极其失败的，意思是他们虽然蒙了救赎，但是他们并不渴慕救赎，他们蒙了救赎，但是他们并没有很好的回应救赎，他们蒙了恩典，他们领受了真理，就是十诫，对不对？以十诫为代表的律法，他们领受了真理，他们蒙了恩典，他们蒙了救赎，但是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你发现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不遵守真理，不回应恩典，不享受救赎，对不对？这个才是他们最大的问题。各位，让我这样说，如果我们把进迦南这件事比作一项教会事工的话，哎，我觉得进迦南特别像一项教会事工，那么我会觉得生命记其实就是对这项事工所进行的背后的信仰的梳理和神学的反思。因为事工快慢并不是最重要的，背后信仰的梳理和神学的反思才是最本质的。没有那个背后信仰的梳理神学的反思，快和慢都是错，因为重点不在那里，重点不在于今天进迦南还是十年后进迦南，重点在于背后的信仰和神学的反思。所以生命记摩西告诉他们，当务之急并不是快马加鞭进迦南，而是停下来，停下来反思梳理这四十年来的信仰，你们如何回应真理，如何回应恩典，如何跟上帝互动的。这三件事如果不回应好，其实进了迦南照常有问题。所以你会发现摩西的做法是什么，就是面对这一群即将进入迦南的乌合之众，哎，用这个词很合适吧，闲杂人等，用这个词也不过分吧。面对这群看起来那么糟糕的一群不冷不热的信徒，摩西问他们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真的，摩西就是在问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人生的首要目的仅仅是走出旷野进入迦南地吗？人生的首要目的难道仅仅是解决他们处境的艰难、肉身的苦难、旷野的炎热吗？如果仅仅如此，有没有可能迦南其实会沦为另一场旷野、另外一个恶性循环？哎，各位，你去读旧约历史的时候，你会发现恶性循环这件事儿何等的真实。在旷野转了四十年，去到迦南继续转，对不对？继续转圈，继续的恶性循环。为什么？因为没有梳理好自己的信仰，没有回应真理，没有回应恩典，没有在救恩当中跟上帝建立起你是我的神，我是你的子民的这样一个真实的关系，那么就继续的恶性循环。就好像前两年，你知道网络上有一个段子，你们肯定听过这个段子，有位记者来到贫困山区采访一位放羊娃，问他说，小朋友，你为什么要放羊啊？放羊娃说，为了挣钱。那为什么挣钱呢？为了娶媳妇。为什么要娶媳妇？为了生娃。生了娃为什么要生娃呢？为了让他放羊。你知道他就处在一个循环当中，永远走 一个走不出去的圆，对不对？很多人或许会觉得这是一个段子，很荒谬，很讽刺。然而我会说，其实今天很多人的生命状态正是这个段子的现实表达。是的，对今天很多人来说，活着的目的就仅仅是继续撑着活下去。为什么叫撑着活下去呢？养生嘛。就几乎他的人生目的就是养生。你跟他见面任何一个字，他常常跟你讲的就是，哎，你如何注意吃这个不能吃那个。有一定的道理哈，就是如果你把握了一定的常识，确实注意一下可以的，注意一下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心心念念焦点目的首要最看重的全部都是这个的话，我觉得这个里面还是有问题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今天对很多人来讲，挣钱的目的就是为了挣更多的钱，直到有一天在银行里取不出来了。生孩子的目的就是让孩子继续生下去，哎，这一点上山东人的偶像远远高过南方的偶像，对不对？啊，你问他为什么生孩子，就是让孩子继续生孩子，传宗接代嘛。但是我会说，这依然是一个圆呀，一个循环呀，走不出来呀。意思是我们活在了一种无法自拔的，甚至是没有目的和意义的循环框架当中，而没有一个更高的、高于这个循环的意义、高于这个循环的目的。注意饮食，好好赚钱，好好工作，经营婚姻，经营家庭，甚至生孩子，本身都是有更高的意义的。如果你在圣经的真理的光照之下去看这些事儿，饮食、男女、婚姻、家庭、生孩子，这些每一件事都绝对有更高的意义和目的。但是当我们不把这些放在一个更高的意义和目的之下去看待的时候，我们就会在打转转。基本上我会觉得说，这就是以色列人和放羊娃的共同问题，这也是现代社会的症结之所在。就像以色列人40天的旷野路程，他们走了40年。哎，各位，你知道我小的时候读到这段经文，或者听爸妈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特别不理解，我就问说：“哎，他们怎么走得这么慢呢？”啊，就是爬也爬到了，对吧？啊，我想不是用走得慢来解释的，对吧？不是因为慢。而是因为他们不是在走路，而是在转圈圈，就压根儿不是在走路，而是在转圈圈。转圈圈用圣经的话讲叫绕行，就像那个放羊娃在一个圈圈里面永远转不出来，走多少都没用，走得多努力都没用。因为如果是转圈圈的话，甚至走得快都没用，对不对？走得快不过是多转两圈而已，啊，还不如躺在那里躺平呢，还不累，对吧？啊，当然圣经虽然没有说他们具体转了多少圈哈，但你知道，如果是一个40天就能走完的路程，如果走了40年的话，你可以想象他们转了多少圈，对不对？啊，你知道转圈永远比走得慢更可怕。好，回答开始的问题，就是因着这个原因，所以摩西才必须停下来。你突然发现摩西停下来的意义很重大了，对不对？摩西必须停下来解决他们生命的问题、信仰的问题，而不是解决一个路程的问题或者是一个军事的问题。因为路程和军事的问题永远都是外在的问题，他们内在的信仰，他们跟真理的关系，跟恩典的关系，跟上帝的关系，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核心。因为摩西要借着生命记去告诉所有的以色列人，你们最大的问题不是走得慢，而是转圈圈。 很多人想快一点进迦南，摩西的意思是走得快其实没有用，如果你是转圈圈的话，只要不转圈圈，找对了方向，慢一点也没关系，因为方向永远比快慢更重要。转圈圈的问题若没有反思好，其实进了迦南也没用，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因为即使进了迦南你可能还在转圈圈，对吧？可悲的是事实真是如此，进了迦南之后，士师记记载，你们还记得士师记吗？我们讲过对吧，士师记用一个词来概括叫恶性循环，对不对？他们依然在转圈圈，可悲的是这一次，上一次在旷野转了40年，这一次在迦南转了400年，10倍，对不对？以色列人在旷野是以空间的圈圈来反映他们信仰的问题，士师记以色列人是以一个一个的事件的圈圈来反映他们信仰的问题。这就是生命记11章的背景，甚至我会认为说这是整个生命记的背景。在这个背景之下，最迫切的事情就是摩西停下来梳理他们的信仰，而这段经文就是摩西带领他们进行信仰的梳理和反思的实际呈现。所以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也一起来反思梳理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服事，好使我们更多的来明白真理，明白恩典，更多的来委身上帝。至终我们必须说，我们的盼望在于这段经文最后提到的耶和华眷顾我们。在这里有三个提醒，跟大家分享三个提醒。第一个提醒，1到7节回顾过去恩典的事实。第一个提醒，回顾过去的恩典，1到7节。首先摩西提醒他们，恩典是一个坚固的事实，而不是子虚乌有的缥缈的。请注意，摩西在约旦河东停下来，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数算恩典的事实。摩西用这些词汇来提醒当时的以色列人，他怎么提醒他们呢？他说，你们今日当知道，知道什么呢？我本不是和你们的儿女说话，因为他们不知道也没有看见。没有看见什么呢？没有看见一大串的那些恩典的事实，对吧？埃及的事儿，可拉一党的事儿，上帝大能的膀臂等等等等，一直在罗列那些事儿，对不对？然后呢，最后第七节说，唯有你们亲眼看见耶和华所做的一切大事。摩西的意思很明显，这些恩典都是你们亲身经历的，这些恩典都是你们亲眼看见的。换句话说，你们就是这些恩典事实的第一当事人，第一见证人。摩西先用这个来提醒他们，为什么？很简单，因为这件事儿提醒忘恩负义的人是最有说服力的。因为这些恩典对你们来说不是古老的传奇，不是天方夜谭的故事，也不是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不是的，这些就是你们自己当年的亲身经历，对不对？换句话说，你们不是在听一个白马王子白雪公主的故事而已，摩西的意思是你们自己就是故事的主角呀，你们自己亲身的经历了这一些。你们所要需要做的不是去相信一个和你们无关的传说，你们要做的只是回忆一下你们生命当中的历程，你们回忆一下，回首看看自己所走过的路。摩西用这样真实的话，驳不倒的事实，无论谁都无法犟嘴的事实来提醒他们。摩西在提醒他们一场真实的恩典，他们曾经如何经历的，一个真实的上帝如何看顾他们的。你知道，这些年来我在服事当中，常有信徒带着一脸的苦恼来到面前问说，亲传道，我最近很苦恼， 为什么在我的信仰当中，我信主时间越长越久，上帝反而不像我刚信主的时候那么真实了呢？为什么我觉得我信主时间越久，离上帝越远了呢？好多弟兄姊妹都问过类似的问题，请允许我先不回答这个问题，我要先讲到以色列人的问题。你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有三类问题：不信神、发愿言拜偶像，啊，以色列人的三板斧，对吧？其实这一切的罪，不信神、发愿言拜偶像，这一切的罪归纳起来，你仔细去想啊，归纳起来都是因为他们为什么不信呢？他们为什么发愿言呢？为什么拜偶像呢？都是因为太容易就忘记了上帝在他们身上真实的救赎的恩典，对不对？刚刚经历的恩典按理说应该更加增强信心，刚刚经历的恩典按理说应该就不发怨言了，就等候神就可以了，刚刚经历的恩典就不能拜偶像，就应该只拜独一的真神。但是他们太容易快地忘记了他们真实发生的救赎的恩典的时候，以至于他们就会总是快速地逃离神的真理和诫命。是的，刚刚经历的时候很兴奋，但是三天之后就忘了。刚刚走红海如干地，众人欢呼雀跃，对吧？击鼓跳舞，圣灵充满啊！三天的培灵聚会，对吧？特别好，这些都是真实的，对吧？不是虚幻的吧？都是真实的。然而经历了这么大的恩典，按我们的想法，至少火热个三个月没问题吧？火热个三个月说得过去，对吧？但是接下来他们以色列人却因为水苦，到了一个地方叫马拉，水不好喝，水太苦了，就开始怎么样？抱怨神，指责神，甚至责备神，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使我们都渴死呢？就是想杀了我们。你知道我问你们一件事哈，各位亲爱的兄弟们，在你们的直觉当中，你觉得他们过红海跟这次发愿言之间中间隔了多久？很多人一直都以为这中间隔了很久才说得过去嘛，对吧？刚刚过红海的时候，米甸安带着大家击鼓跳舞赞美神，至少得兴奋个三个月呀。其实无需我们想象和沙盘推演，圣经清楚的记载，出埃及记十五章22-24节，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就刚刚过了红海之后，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苏尔的旷野，在旷野 走了三天，找不着水，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各位，过红海的神迹和恩典不是三年前的事儿，也不是三个月的事儿，而是三天前的事儿，就是三天前。意思是他们忘恩忘得太快了，对不对？三天前刚被圣灵充满，三天后就开始发怨言，三天前的恩典三天后就忘了。对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太容易忘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真实的作为和恩典，我们忘恩忘得太快了。所以摩西在这里要以恩典来提醒以色列人。好，回答我刚才那个问题，为何我们常常软弱与主遥远？很多弟兄姊妹常常会说，我也想爱主啊，我也想服侍啊，我也想热心啊，我也想好好聚会啊，无奈软弱没力量，服侍缺乏动力没激情。你可能说的是事实，这个是真实的。可能我们需要停下来回顾我们的热心和激情是因为什么事情被消磨掉的，是因着哪些原因丢掉的，是何时丢掉的。哎， 这个回顾和梳理是不是有益处呀？因为如果你仅仅说自己的状况糟糕，也一直是在那个泥淖当中而已嘛，没有解决问题。哪些事情？为什么？怎么丢掉的？让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针对性的去面对那些事情，面对那些原因，面对生命当中的这些困境，对不对？因为当初过红海的时候，你很有激情，很有热心，但是现在面对这个状况的时候，你需要重新的来梳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数算上帝在我们身上真实的恩典。如果我们不常常数算上帝真实的恩典和他活泼的话语，我们每一个人都容易迅速的软弱，或者说迅速的就陷入到以色列人的那种光景当中。因为如果上帝的恩典，哎，各位，我觉得常常信主多年的信徒容易陷入这样的境况当中。如果我们都好几年都记不起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和作为了，我们生命如何才能有激情呢？如果上帝的恩典对我们来讲都是已经是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了，生命如何有激情呢？数算恩典其实是数算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工作的痕迹，查验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工作的痕迹，查验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应用的那一个的跟上帝的互动。这一个，因为我们的信仰是又真又活的，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刚刚信主的人总是充满活力，信主越久反而热心冷淡呢？我觉得其中有一个原因哈，当然原因有很多，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刚刚信主的人，恩典对他来讲是新鲜的、热辣的、活泼的。刚刚信主的人，圣经的真理对他来讲是真实的，是有力度的，是大开眼界的，对不对？我们这些人开眼界开得太久了，都觉得当做稀松平常了，对吧？就不把它当宝贵了。请问圣经的真理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是宝贵的，到如今还是宝贵的？它的宝贵度并没有削减，只不过我们的心变得不那么敏锐了，我们的心变得有点麻木了，我们轻看了主的真理和主的恩典。当轻看的时候，主的真理和主的恩典那个力度是不是在我们的身上就缩减了，在我们的身上就好像变得没有力量了？但是主的恩典和主的真理在许多人身上依然有力量的。所以我们要查验自己，我们不能仅把主的真理和主的恩典当作稀松平常，因为它实在是极其宝贵。有的时候我们渐渐的习惯了主的，因为我们每一天读经，每一天祷告，每一天聚会，每一天听到，各位，我们其实没有经历过人家那种，在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文革期间的一些的见证和故事。当年是没有圣经的，没有圣经意味着什么？十里八乡大概可能有一本不太健全的，大概是马太福音缺了三分之一的啊，然后每个人都排着班去轮流的抄，你知道你自己手抄下来的，并且就这点儿，你珍贵到一个地步，你都得拿着好好的去读，好好的默想，好好的应用，对不对？好好的读，好好的背，背完之后你好好的想，想完之后好好的应用在自己的生命和生活当中，对不对？现在可倒好，每个人家里都有三四本圣经，五六本圣经啊，然后我们就觉得反正有时间读，反正有时间看，哎，恰恰我们就没时间看，没时间读了。为什么？反正有后来，所以你就不珍惜嘛，就不珍贵嘛。读的时候、背的时候、想的时候、用的时候，都会把它的宝贵度降低了。我认为这是撒旦的谎言， 我认为这是撒旦的计谋，他要让我们从心底里不那么渴慕主的话，不那么真实的宝贵主的话。撒旦的计谋就是告诉你说，我总是还有时间，我总是还有好多本圣经，我总是可以有很多机会。你当你说你总是有很多机会、时间和这一个圣经的时候，你就觉得放在那里无所谓，但放在那里还不是你的，对不对？放在那里还不是你的，只有去读、去默想、去应用的时候，神的话才进入你的心中，成为你生命的力量，对不对？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些老年的肢体把圣经放在床头上当助，就是类似于安眠药的功能的啊？或者是身体不好就抱着圣经睡觉的？其实圣经不是这个用法，当然当枕头我也不是说是犯罪，但是圣经主要的用法是装备我们的心，装备我们的生命，读它、默想它、听它、应用它。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我自己反思我自己，哎，各位，我们彼此勉励哈，我是觉得每一个人都需要反思自己。我这些年自己反思自己的时候，其实呢，我有一个思考，就是其实不仅是你们，包括我也是如此。就我们有的时候蒙受的恩典多了，我们容易对恩典熟视无睹，我们的头衔越来越多，我们的经验越来越丰富，我们信主30年，我们的恩赐越来越娴熟，我们预备一篇讲道的时候，祷告的时间越来越少，这样我们的生命就不够柔软了。是的，让我来跟同工们彼此勉励，特别是服侍主的同工们，你服侍主越久，你的经验就会越多，你的技巧就会越娴熟，这个是绝对的，这个是可以积累的，没问题。但是有一件事也有可能会积累的，就是我们的心变得越来越刚硬，有可能也是积累的。因为你觉得你能行吗？靠经验、靠恩赐、靠能力、靠过去的那一个总结出来的东西，即使不好好祷告、不好好预备、不好好默想主的话，可能也能玩得下来这一场，对不对？有可能，当然有可能。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自己就要得的益处非常少了，弟兄姊妹得的益处啊也就非常少了。我们摩西提醒以色列人的，其实也是提醒我们的，沉下来、停下来，回顾生命当中那些真实的恩典，让我们再一次的欢呼雀跃，让我们再一次的忧伤痛悔，来激励我们软弱无力的生命，也来刺激我们刚硬的心。因为真实的救恩的恩典有这样的从天而来的力量。阿们。这是摩西的提醒。其实摩西不仅提醒他们恩典是真实的，摩西还提醒他们恩典是白白的，是不配的人拥有了他所不配有的。请注意经文怎么说，经文告诉我们说，摩西在这里提到了上帝两次的审判，对吧？他用两次的审判来提醒以色列人上帝对他们的恩典何等的真实。第一，上帝如何审判了埃及法老，经文告诉我们的，对吧？第二，上帝如何审判了大坦亚比兰，就是可拉一党的人，对吧？哎，你说摩西为什么要用这两次的审判来说明上帝对以色列人的恩典呢？看起来好像是两回事啊。这两次审判与以色列人蒙受恩典有什么关系呢？答案很简单，因为以色列人其实并不比埃及法老和可拉一党的人更好。埃及的法老心刚硬，以色列人也是硬着景象的百姓。圣经几乎用同样的词汇去描述他们的罪，意思是他们都差不多，表现上差不多。可拉一党背叛摩西，反叛上帝，以色列人抱怨上帝、反叛上帝的也不少，对不对？摩西甚至 称他们你们这背叛的人。然而问题就在于说，上帝却没有按照审判埃及法老和可拉一党的方式使他们灭亡，而是恩待了他们，对吧？摩西在这里其实在提醒他们，你们该受的应当受的是和埃及法老和可拉一党一样的，对吧？但你们却没有受，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恩典呀，这个叫我们不配的恩典呀，这个叫白白的恩典呀。恩典的意思就是对你另眼相看，恩典的意思就是对你额外待遇，恩典的意思就是你走红海如干地，埃及人走的时候洪水就来淹他们，就是干地 只许你走不许他们走。恩典的意思是不按你该受的那个审判来对待你，却按你不配受的恩慈来对待你。恩典的意思是不配的，是白白的。哎，各位，我通常会觉得哈，只有这样的恩典数算起来才会心被恩感。人心，每一个人心都是刚硬的，你怎么被触动呢？只有这样的恩典，不配的恩典，才能融化我们那一颗刚硬的心，使我们的悖逆的心被扭转过来。让我这样说，摩西用恩典的事实来坚固他们的信心，摩西也用白白的恩典，以色列人不配的恩典来激励他们的热心。因为事实能坚固信心，白白的恩典能激励热心。我们的信心软弱，常常是因为忽略了恩典的事实；我们的热心不足呢，常常是因为对不配的白白的恩典认识的不够。所以第一个秘诀，摩西提醒他们回顾过去的恩典；第二个提醒，抓住将来的应许，八到十二节。第二个提醒，抓住将来的应许。所以回顾了这个恩典之后呢，接下来摩西用了一个词叫所以，第八节一开头叫所以，对吧？意思是上帝既然曾经的恩典是真实的，给你罗列了一遍，你自己也亲身经历了，你们也知道主不改变，那么他过去怎么带领你们，将来也会怎么带领你们。你们需要的是信靠遵守他的诫命，他就永远不离弃你们。那过去的事实说明了一件事，就是从来，哎，各位，摩西罗列过去的事实的时候，说明告诉他们，从来是你们离弃神，神从来没有离弃你们；从来是你们不信神发怨言，神从来没有违背他自己的守约施慈爱。所以呢，接下来摩西提醒他们，所以要胆壮。哎呀，这个词很有意思哈，胆壮啊，壮胆，胆壮，能以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请注意，摩西在这里其实是以上帝的应许鼓励他们，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这个叫应许，对不对？四百年前就把这地应许赐给你们，所以你们现在要胆壮进去得上帝应许要赐给你们的地。所以你们要抓住应许，因为胆壮的意思不是傻大胆，胆壮的意思是基于上帝过去不变的恩典和将来真实的应许，你就不用惧怕了，对不对？你不是惧怕吗？人为什么会惧怕？人对未知的事物就是惧怕，因为你不知道，你就会惧怕，你就会不安。但是上帝的意思是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地，那个不是未知的，那个是确定要发生的，所以要胆壮，那个是一定会发生的，所以要胆壮，不用惧怕。这是那个原因。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哈，为什么摩西特别要提到胆壮，意思是他们胆不壮，所以他要特别勉励他们胆壮，对不对？为什么他们的胆子不够壮呢？很简单，38年前他们曾经派了12个探子，哎，大家还记得那件事儿对吧？窥探过迦南地， 哎，当年窥探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回来怎么报告这个军事报告的？人高马大，城墙厚。他们曾经被吓破过胆，对不对？他们报恶信，甚至当年哭天抢地的要回埃及，不愿进迦南，觉得进迦南就是个死。这是他们当年的或者说不堪的回忆，对不对？但是这个时候38年后，摩西再一次提醒他们，他们过去的失败，他们过去的失败就是因为他们太过相信现实处境的挑战，以至于大过了相信上帝真实的应许。其实当年迦勒和约书亚的表现是正确的表现，就是我们现在快上去得耶和华所要赐给我们的地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应许我们列祖的，对不对？那叫正常的正确的回应，对吧？所以看起来迦勒和约书亚就非常的勇敢，请注意，不是他们勇敢，而是他们信心，抓住了上帝的应许。所以现在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相信应许，抓住应许，是他们要进迦南地的秘诀。然后你知道相信应许和抓住应许，挑战立刻来了。这个挑战可能和38年前的那个内容不太一样，但本质上一样。上帝美好的应许是你们要得那一个流奶与蜜的地，但是挑战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经文怎么说。但是这片土地，你们要得的地，跟埃及地其实是不一样的。你发现没有？埃及地是什么样的地？这个地是什么样的地？经文说，你们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意思是地质不同。哪里不像呢？你出来的埃及地是什么样的呢？在埃及地，你是在那里撒种，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子一样。请注意啊，可能很多人有误解，这里对像菜园的描述，描述的是埃及地哈，不是迦南地。对，因为在埃及，尼罗河的全平原确实像菜园子一样，土地肥沃，水土丰饶。尼罗河的淤积两岸，那个水那个土是非常的肥沃的，并且即使遇见天旱的时候也不用担心。为什么？旁边就是尼罗河，对不对？直接引渠灌溉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对吧？你知不知道在古代是一个靠天吃饭的年代，不像现在哈。古代埃及尼罗河的全平原几乎就是最适合农业发展的，因为即使是天旱，人可以用脚蹬水车或者挖水渠引水灌溉来浇灌农作物庄稼，对不对？只要自己有力气，够殷勤，只要自己能愿意卖力气，就有饭吃。这就是埃及的那个地的特点，对不对？靠自己就行了。然而你们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是什么样的呢？你们要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种过有山有谷的地。有山有谷的地就意味着说，除了雨水滋润它，你不要妄想自己饮水灌溉，就它是要靠天吃饭的，靠上帝下雨就收成，上帝不下雨就怎么样，就不收成，就是这么简单。因为在有山有谷的地儿，自己是靠不住的，没有水渠，只能靠天下雨滋润土地才有收获。所以你知道诗篇讲到说耶和华的祝福，耶和华的恩典的时候，说像黑门的甘露降在西安，这个叫祝福呀。为什么？因为黑门山上的甘露降在了西安，就能够灌溉西安，就能够滋润这片土地，这是耶和华让它降下来的，这个就是体现上帝的祝福。为什么？因为迦南地是有山有谷。 所以意思是在埃及你们可以靠自己的力气吃饭，但在迦南地你们只能靠耶和华吃饭。哎，多像今天的教会，多像我们每一间的教会，我们只能靠耶和华吃饭，因为靠自己靠不住呀，妄想靠自己就一定会失败，只能靠上帝的恩典。但是你知道靠上帝的恩典这个本身对罪人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当然是一个挑战了，因为这也需要我们每一天都操练我们的信心，去依靠那一位看不见摸不着但真实存在的上帝。但上帝最后却加了一句话说，虽然这地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但是真正让你们有安慰的是，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各位，摩西提醒他们，你发现了对不对？应许之地的特点不是你的力气所眷顾的，不是你的力气眷顾就能收成的，是耶和华的眼目眷顾就有收成的。所以在应许之地的生活方式就是依靠耶和华，抓住他的应许来过日子，而不是依靠你自己的汗水勤劳或者努力来过日子，因为靠不住。哎，各位，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啊，即使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不得不承认，你知道按照人的本性，比起应许之地的迦南地，我们其实更想要尼罗河的泉平原，就按照人的本性，我们其实更喜欢埃及地的。我们觉得埃及地好，我们觉得有山有谷靠天吃饭的地不保险，对不对？我们真是这样想的，万一哪天不下雨怎么办？万一出了个以利亚给我们祷告个三年半怎么办？意思是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常常会觉得靠自己比较保险，靠上帝不太保险，但是这其实是最大的错觉，这是最大的错觉。不客气地说，这种想法的背后是我们觉得自己比上帝还有能力，觉得自己比上帝还周全，自己比上帝还智慧。让我提醒大家一个事实，难道埃及尼罗河的全平原真的靠得住吗？靠不住。在埃及十灾中，上帝审判击打埃及的时候，圣经描述说埃及遍地都败坏了。所以我们以为靠得住，其实靠不住。所以不靠主而活的人，以自己为主而活的人，最终都是靠不住的。因为我们自己靠不住，所以我们需要操练来依靠神。然而我知道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我们依靠神的时候常常有挣扎，我们挣扎着要不要依靠神，但是我们却依靠是自己的时候从来都不挣扎，我们依靠自己的时候都不挣扎的，我们就觉得天经地义。求主来怜悯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使我们可以真正的在生命当中操练来依靠主。你知道这件事情是需要操练的，为什么需要操练？因为我们天人的本性就想依靠自己啊。我们在主日这个站起来这个跪下去祷告的时候，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唱赞美诗的时候，我们祷告说，主啊，一切都交给你了啊，你做王掌权啊，你是首位，你是焦点。哎，我们都是这样祷告的对吧？没人不是这样祷告的，其实我们心里不是这样想的，我们也这样祷告。但是周一到周六我们把已经交给主的东西重新拿回来啊，对不对？重新拿回来奉到自己的肩头，祷告的时候说，主啊，交给你了，然后主日所交出去的再偷偷拿回来放到自己的肩上，放到自己的心里。求主来帮助我们，真正的信仰就是在每一个挣扎和挑战当中 各位弟兄姊妹，我说拿回来交给主拿回来的这个挣扎的过程也是真实的哈。我的意思是我们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去操练，操练对上帝的仰望，操练对上帝的信心。因为经文说是耶和华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不是我们自己所筹划的，不是我们从早到晚常常挂虑的，即使挂虑也没有用。但愿摩西对以色列人的提醒也成为对我们今天每一位弟兄姊妹的提醒，数算恩典，抓住应许，数算过去的恩典，抓住将来的应许，以恩典的事实来坚固我们的信心，以那个不配的恩典来激励我们的热心，以将来的应许来促使我们学习操练更多的依靠他，而不是依靠自己。如此随同岁首到年终，我们就在他的恩典和应许当中活着。阿们。这就是耶和华眷顾我们的意思。最后我用一点的时间让我们来看到基督的宝贵。你知道在救赎历史当中，以色列人的出埃及进迦南一直都是被作为福音的隐喻。是的，他首先指向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蒙承受亚伯拉罕之约进入迦南地，其次呢，他还有一个更大的指向，就是有一天新约的子民将要出黑暗入光明，出死入生的那个事实。出埃及的起点是逾越节的羔羊被杀，出埃及的终点就是约书亚带他们进入应许之地得安息。约书亚希伯来文的名字跟耶稣是同一个字。但希伯来书又说，其实以色列人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安息，完全的安息没有得到，对不对？士师记、列王记、后来的被掳都告诉我们，他们并没有得到完全的安息。然而有另外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我们和他们存留，耶稣基督来了，于是就说出了这句话，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阿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劳苦担重担的，不仅以色列人是，其实我们也是，我们每一天都会有劳苦有重担，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到耶稣那里去，他要使我们得到完全的安息。意思是你有没有在出埃及记、生命记当中看见基督的救赎？生命记充满了这样的吩咐，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要常守他的吩咐、诫命、律例、典章等等等等，对吧？但问题是，你知道，我也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一个清楚的事实，自从亚当犯罪堕落以来，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完全的遵守上帝圣洁的律法、诫命、律例、典章和吩咐，对不对？以色列人没做到，我们也常常如此。然而违背他圣洁的律法的后果是什么？审判、咒诅。请问以色列人在这样的境况当中，就是犯罪然后审判，在这样的境况当中，他们如何活在恩典和应许中呢？在这样的境况当中，就是他们不顺服律法然后遭受审判的境况当中，如何回顾恩典，如何抓住应许呢？很难，对不对？福音却告诉我们，我们常常犯罪不顺服他的律法。然而真正的出路是什么？就是他代替我们遵行了完全的律法，基督为我们承受了审判。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一个视角，恩典和应许就失去了根基。我们必须知道恩典和应许本身，请注意哦，各位，恩典和应许本身不是靠我们回顾就能够得到的，不是靠我们抓住就能够抓住的。我们回顾本身不能带来恩典，我们抓本身也抓不住，就像我们的悔改本身不能带来赦罪一样。 除非恩典已经在那里，除非应许已经存在，除非赦免已经发生，否则我们的信仰就仍然是在自我的努力。而福音是什么？福音告诉我们，我们之所以可以借着回顾恩典，借着抓住应许，借着悔改赦罪，能够蒙上帝的悦纳的唯一的原因，是因为恩典预先赐下了，应许白白赐给我们，耶稣2000年前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也为那群悖逆的以色列人钉在了十字架上，这是他们可以活着的原因，这是我们可以活着的原因。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赎就是恩典本身，也是应许本身，就是赦免本身，不是基于我们自己努力提高，乃是基于耶稣基督自己甘愿降卑。以色列人如何不倒闭旷野？他们不倒闭旷野的唯一的原因，是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亲自的进入了旷野，在会幕中与他们相遇，用云柱火柱带领他们，赐下玛拿喂养他们。你知道耶稣说他就是那个真正的玛拿，他就是那个真正的会幕，他就是那个真正的属灵的解他们渴的灵磐石。是因为耶稣基督担当了他们这一切的刑罚，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提醒我们，也让我们知道，从岁首到年终，从创造天地到新天新地，整个宇宙的大画卷都是基于他的恩典，都是奔向他的应许。所以愿我们个人各家，愿我们的教会，愿我们每一个人扎根在这样的恩典当中，仰望这样的应许，来过在世的每一天。因为只有这样的时候，我们就更加的认识到耶和华必眷顾我们。阿们，阿们。愿主祝福大家，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感谢赞美你，谢谢主赐给我们如此宝贵的话语，使我们得安慰也得力量，使我们不断的让我们的生命跟你的真理和恩典来互动，使我们更多的来在你的救恩之乐当中，我们心被苏醒。求主让我们注目看见这恩典何等的浩大，是我们所不配的，但是白白的赐给了我们，使我们看见所赐我们的应许何等的真实。主啊，让我们的眼目专注在你的那里，使我们知道是唯独耶稣基督为我们做成了这恩惠的福音，使我们有机会也有力量去来到你的面前，使我们可以随时得蒙怜悯得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感谢主，将一切荣耀颂赞尊贵都归给主，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感谢主，愿主祝福大家。